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第二日初阳升起，皇城楼阁上的黄钟被敲响，正式迎来了琼华盛宴。一大清早，皇城里便热闹起来，工人们忙里忙外的布置，仁德殿外百花齐放，一派富贵景象。启云殿里，景贵妃一身浅红贵妃朝服，唇角带笑，清秀的面容含微，倒真有了点天家之相。他替身前的韩云理了理太子朝服，小声叮嘱： 太子，今日你那八位皇叔都会入宫，有他们在，弟子原不敢再欺你辱你。帝今言有失师德，母妃断不会再让他做你的老师。 见韩云低着头不语，景贵妃在他衣襟上拂过，声音一重： 云儿，咱们皇家只剩下你了，你是韩家太子，母妃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别再让母妃失望了，知道吗？ 韩云点点头，唇角紧抿，到底没有出声应答。景贵妃只当他不舍得帝进言再闹小孩子脾气，便未多说，牵着韩云乘着玉辇朝仁德殿而去。师父，正准备入宫赴宴的施正言在书房门口顿住脚步，神情讶异： 殿下，您说陛下从西郊别院出来已经入宫了？ 韩烨颔首，神情有些凝重。他本来决定琼华宴完后入西郊别院见嘉宁帝，却在琼华宴开始的一个时辰前收到了嘉宁帝秘密从西郊别院出来回宫的消息。 陛下这个时候进宫，难道是想参加琼华宴？ 尚不清楚父皇的打算，他今日出别院，时间也太巧合了些。正言，我和你一同入宫。 是，殿下。 仁德殿外，八王位列左席，居于安王之下，右相魏建和骆明熙领着内阁位居右席，与八王相对。在他们下手，朝官依官阶落座，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心，今年的新科三甲居然坐到了一品朝官之下，算得上是格外靠前了。朝官之下便是今年恩科榜上有名的世子，往年这时候榜上世子都已经分封职位或下放到地方上为官，今年因为两桩科举舞弊的案子，朝廷迟迟未有诏令，他们也就被耽误在了京城里。说起来，最希望科举舞弊案水落石出的便是这些人了。沉木为桌，金玉为器，百花相映，歌舞升平。今年的琼华宴之盛十几载来不曾有，足见皇室的看重。琼华宴申时开始，此时尚还差的片刻，景贵妃和太子韩云踏上主台时，诸王肃穆，百官起身行礼请安之声响彻整个仁德殿外。 见过贵妃娘娘，见过太子殿下。 众卿平身，琼华宴即将开宴，众卿可尽数入席。 回贵妃娘娘，施将军已入宫门，马上就到。只是 什么？ 只是摄政王昨日未在宫中休憩，奴才寻不到摄政王踪影。不知摄政王和静安侯世子何时会到？ 摄政王忧国忧民，政事繁忙，想必本宫举办的小小琼华宴，未能入得了摄政王的眼。 仁德殿外有片刻的静默，皇亲贵胄、满朝文武都在这儿，摄政王还哪里会有朝事需要商讨？ 贵妃娘娘言下之意不过是讽刺帝家功高震主，藐视皇家罢了。 贵妃娘娘说笑了，您举办的宴会本王岂敢缺席。 仁德殿宫门口，弟子元一身绛红禁服正踏步而来，他身后跟着一身朝服的施正言和帝进言。弟子元长发竖起，眉目威仪，他踏上石阶，一步步朝高台走来，凡他所过之处，百官皆起躬身相迎。 见过摄政王殿下。 这还是景贵妃头一次正儿八经和弟子元交锋，尽管早知弟子元非常人，但唯此一面，景贵妃心里便如惊涛骇浪。掌管后宫两年，景贵妃阅人无数，却还只在面前的弟子元身上瞧见了和嘉宁帝相似的帝王气韵和杀伐之气。 难怪能逼得陛下退居西郊别院，将整个大晋王朝牢牢攥在手里。 看着石阶上站立相迎的文武百官，景贵妃掩在袖摆中的手狠狠攥住，努力保持着金贵的仪态。弟子元唇角含笑走上高台，依然坐在和景贵妃平齐的御椅上，朝她望去。 贵妃娘娘，本王入宫门时恰巧碰见了施元帅，便携他同来，本王没有来迟吧？ 此时皇宫上方钟声响，申时至，景贵妃恢复常态笑道， 琼华宴正要开始，摄政王和施元帅来得正好。今日琼华宴恰逢八王回京，恩科初定，可谓喜事临朝。来，本宫敬诸位爱卿，愿我大晋得天庇佑，福祚连绵。 愿我大晋得天庇佑，福祚连绵。 百官一齐举杯，声势浩大。景贵妃挥手，司主管弦之乐骤响，宫廷舞姬登台，一时间仁德殿外笑声连连，好不热闹。弟子元懒洋洋坐在御椅上，眯着眼欣赏歌舞，一副懒散模样。景贵妃朝他举了举杯，他也轻抬手中酒杯，唇角含笑一饮而尽。论兄友弟恭装模作样的道行，弟子元在朝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敢在嘉宁帝之下任第二，还真没人敢放言越过他去。 大晋历经战乱，陛下身体抱恙不能临朝，这两年多亏摄政王辅佐，才能朝政安稳。今年春闱初定，摄政王为大晋选贤任才，更是劳苦功高。来，摄政王，本宫代替陛下敬你一杯。 景贵妃声音这么一抬，台阶上的朝官听了个十成十，俱都放下酒杯朝高台上望来。 这景贵妃倒也不是个藏着掖着的，刀光剑影明着就来了。 但弟子元是谁？连嘉宁帝在他面前都讨不了半点便宜，他又岂会容忍景贵妃在朝臣面前夹枪带棒的讽刺之言？ 娘娘过誉了，恩科虽然已经结束，但尚有宵小之事未查清，娘娘这杯酒本王不敢受。瞧本宫这记性，听说前段时间李大人敲响了青龙钟，说是有考生的考卷被礼部尚书龚济浙调换，还说什么晋安侯世子泄露考题，李大人可有此事？ 景贵妃身旁坐着的韩云猛地抬手看向笑意盈盈的景贵妃，他头一摆望向台下坐得一丝不苟的帝进言，小脸骤然绷紧。随着景贵妃发问，仁德殿外安静下来，心底通透的大臣们俱都知道今日琼华宴的重头戏要来了，一个个正襟危坐，静待事情如何发展。李定坤从朝臣中走出来，半跪于地回道， 啊，回贵妃娘娘，确有此事，是臣敲响了青龙钟，向摄政王呈上了这两桩案子， 李青，那青龙钟岂是随便可敲响的？事关宫老大人和静安侯世子的清誉，这可马虎不得。 娘娘，若无证据，臣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敲响青龙钟。一个月前，臣已将此案的证据移交给了大理寺。 哦，摄政王，时间倒是过得快，这案子眼见着一月有余了吧？本宫听说摄政王给此案定了一月之期，算算时间也到了，不知道大理寺把这两桩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听说因为这两桩案子，今年恩科的考生们还都耽误在京城呢，若是查清了，早日给宫老大人和世子还个清白，也好让考生们尽快奔赴各地上任才是正事。摄政王，你说本宫说的对不对？ 景贵妃笑得宽厚，更是一副为宫继浙和帝锦言担忧的面容。 明明当年都是些单纯善良的女子，怎么在后宫这地儿浸染了几年，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了？ 娘娘说的是，这两桩案子早些查清才好，今日正是本王给大理寺定下的一月之期。袁，一月之期已至，这两桩案子你是如何定案的？ 殿下，卑职无能，尚未查清这两桩案子的案情。 黄埔这话多少让石阶上的朝官有些意外。黄埔查案向来雷厉风行，且定案果敢，像这样拖拉形势从未有过。不过牵涉到静安侯世子，他推脱着迟迟不定案也情有可原。毕竟摄政王当年对黄埔有知遇之恩，这些年更是将他依为股肱。 黄大人，李大人刚才说这两桩案子证据确凿，你的尚未查清是没有查清案子的真相，还是没有查到可以洗清宫继浙和静安侯世子嫌疑的证据？若是案情没有查清，本王倒还可以容忍，如若你只是想给宫继浙和帝世子洗清罪名，那本王倒是想问一问你，这大理寺难道是哪家哪府开的不成？证据确凿下，也不能对触犯王法的人定罪吗？ 一旁八王之首的瑞王声若洪钟，开口便是不客气的诘问。瑞王这话说的句句诛心，摆明了贺问黄埔徇私枉法，弟子园包庇亲弟。 瑞王爷，并非如此，这两桩案子看起来证据确凿，却内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的？不过是两桩证据确凿的科举舞弊案，有罪的拿了定罪就是。摄政王该不是舍不得定帝世子的罪，才把这样一桩简单的案子拖到如今吧？摄政王狠不下心，本王也不是不能谅解，到底是妇人之仁，难当大任。不过若摄政王事事都是如此，日后如何决断国事？本王看还是将陛下从西院请回，重新临朝吧。 仁德殿下，回廊深处，随施政言一同入宫，担忧琼华宴而来的寒夜听到此言，眉不由皱了起来。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